吧，容我把天真留下，想要证明曾经欣赏过大家。离去吧，忘记永久这童话，想找快乐何不飞奔抱住他，一起开心留下，不再开心由他。愿你记住，结束感情没有罪，变心不是你不对，假使背着良心一起太傻女。愿你记住，冷静不能没眼泪，只因沙石要洗去，真心爱人无非想他有人可登对。无意地伤感回避，牺牲我后才知心中有慈悲，麻痹地忘记背影多美丽，相恋告别全因不想再自欺，想我宽恕傻话，心会更改无他。愿你记住，结束感情没有罪，变心不是你不对，假使背着良心一起太傻女。愿我记住，冷静不能没眼泪，只因沙石要洗去，真心爱人非想他有人可登对。找安眠若有罪，再不肯睡我不对，这么伟大疗伤不必靠药水，无需宽恕有新感情没有罪，如果他这么理想，别要内疚心虚，强装宽容就算累，你不安是我不对，不忍放下谁可找到最合适伴侣。